灯笼放下，趴地磕了个头。小姐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倒没别的事儿，我有几句话打算问你。 那您请讲吧。 在这儿讲不行，你跟我到那边去。李头一想，怎么还到那边去？什么事儿呢？他摸不清底细，只好点头答应，提着灯跟姑娘到了必经之处。你把灯吹了。 哎， 姓李的，你怎么还把灯吹了？什么事儿这是？把灯光指明，灯光刚熄灭，他就突然发现王金宁疼一把把这衣裳领子给抓住，冷飕飕的宝剑就横到他脖子上。 别上去，朝着宰了你！ 姑娘，姑娘，小姐， 现在是5:59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085563013930489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生活现场力量激励你我，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傻的画个圆圈，属于我俩和你世界，没有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蜚语言完全视而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你的人间正如海平线。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甘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我也前世里有了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活多久想等你出现。再也不见，心碎了，飘荡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。沙滩画个圆圈，属于我俩的你世界，没有和别人连线。我不管你来自深渊，也不在乎身上鳞片，爱情能超越一切。Oh yeah， 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所有蜚语流言都消失不见。请不要匆匆一面，你将瞬间沉入海平线。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，怎么甘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我也 以为你潜入海里面走，人心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，我眼泪断了线。我也像是你拥抱我对你的眷恋，我愿意跨多条江等你出现，在夜夜不见心碎了，飘荡在海边，一抬头就看见你，一抬头就看见我，也一抬头就看见。